谭妹知点解我哋有布甸食啊？ 唔知咯， 因为要多谢咧，我哋一位好嘅朋友， 系 糖友方，专门提供无糖同埋低升糖指数嘅有机健康食品，适合糖尿病人食用。 但系佢 OK 喎，都甜嘅。 嗱，点解咧？用呢个有机蓝色龙舌兰蜜，就可以代替平时啲白糖黄糖。咁有咩优点咧？第一，四倍甜味。但系咧，仲系保持嘅低升糖指数，食咗之后血糖会突然升高， 即系味觉觉得甜。 系啦系啦系啦，做好多产品噶，除咗头先食嘅布甸咧，仲有曲奇啦，仲有啲饮品啦，仲有蛋糕。 哇，咁多！ 系啦，所以如果各位朋友想买啲咁嘅食品咧，就可以去。 可以自己整噶。 冇错啦，佢自设咧系有自己嘅食物製造工場， 是 已經有呢個食環署的合法的牌照了， 勁啊，好啊！ 地點香港新界火炭坳背灣街45-47號喜利街工業大廈11樓坳室，詳情可登入 www.initems.com， 電話查詢3698-1219， Ricky 先每月是有優惠的。 咁犀利，咁即係我都有啦。 讓糖尿病友們尋回甜的滋味。 大家好，我是阿迪，你現在聽緊的是 www.regazine.com.hk， 一個追求生活態度的網絡媒體。 每一间上市公司集团都有一个故事，每一只股票背后都有无尽故仔。罗尚佩 Eugene 以股为乐，以股为鉴。星期二晚，今日讲故仔。 好啦，第二节翻嚟咧，就讲下啲奇怪嘢啦。咁啊，有人喺 Facebook 就话，叫阿希少讲一讲力宝集团。咁啊，我唔想去讲呢啲啦，都我同佢讲咗嘅，不过我讲下啦。力宝集团啊，唉，少不免就唔好掂呢啲咁嘅股啦，吓。咁啊，咩话？ 点解？ 我你力宝集团你买嚟做乜嘢咧？力宝集团系买嚟为乜咧？ 我因为老实讲， 你有冇买过力宝集团啊？ 冇，就系、是。 你有冇买过力宝？力宝其实下面好多嘢嘅喎。 冇，就系、是、我答你。所以我就系话，即系吓买，你话问冇问题，但系买大把俾你买，唔会拣呢只买咯。 咪咯，嗱、啊，力宝集团就印尼首富，就系、是、咪首富咧？应该而家都系嘅，林超良嘅，应该系钉位咗噶啦吓。印尼钱王啊吓，咁、啊、就由印尼嗰度哇过江龙咁样骗到嚟香港嘅。咁曾經力寶集團咧都風光過下嘅，啊咁旗下有好多物業啦，就包括即係大家為人津津樂道嘅就係金鐘嗰個力寶大廈啦， 嗯， 啊咁買完之後就出咗事嘅， 嗯， 啊咁成間嘢都非常之咁出事嘅，咁你點解唔買得力寶集團咧？其實力寶集團點樣發跡咧？咁當然因為阿林生亦都係一個好好嘅福建幫嘅商人，就落到印尼嗰度，哇 ，bling bling 咁樣打響嗰個天下嘅，咁但係去到中間嘅時候咧，佢好有錢，嚇話曬印尼首富咩 click clack 幾廿百樣嘢，嗱你知道印尼嗰個政治環境係極度之黑暗啦，嚇、咁所以你話佢係啲錢係咩背景嚟？當然佢你睇佢自傳，佢好似有本自傳嘅，好鬼多年前我都叫做睇過下嘅。咁佢當然會講好多嘢嚇、即係包括就係話佢點樣發跡啊，點樣打啲又喺印尼裏面打個銀行業出嚟啊咁樣啦。咁但係無可否認就係、是、當時印尼嘅總統啊，應該叫總統啦，阿蘇哈托，蘇哈托嘅，咁將佢提攜出嚟。咁你知道蘇哈托本身係一個咩類型嘅總統啦？咁亂殘帝位啊，貪到你暈啦、啊，成個印尼係貪到你白變態嘅。咁、所以佢同蘇哈托家族、蘇哈家族係咁緊密合作。佢落到嚟香港啲錢，其實係一啲乜嘢嘅錢？大家亦都係。暗砍心知肚明啦，系咪、另一样嘢就系话，当苏哈托死鬼咗，苏哈图啦，以前叫苏哈托，而家亦叫苏哈图。系啦，苏哈图死鬼咗之后咧，咁就跟住有一个嘅印尼排华嘅， 咁其实苏哈图死咗之后咧，你会发觉成个力宝系咧已经系静晒噶啦，已经系静晒噶啦。吓、啊、嗱，我唔记得，因为我今日实在状态实在不佳，我唔记得咗呢个嘅李文，其实有一个李文正啦，一个嘅系李超良啦，咁上下啦，死啦，唉，我真系阴功啊！林超良，苏轼，林少良吓，两、啊、个人创呢个嘅力宝咧。佢跟住就佢哋应该其中一个咧，俾当年俾澳洲政府咧就踢咗出嚟。我唔记得咗，我真系会讲埋呢个嘅 古仔， 唔系个古仔，另一个人就是、李明治嘅。 嗯， 啊唔系李明治、啊。是李明治喎，唔係佢哋喎。OK， 冇錯咗嚇。李明治就俾澳洲政府踢咗出嚟嘅，跟、一路心心不憤嘅嚇。咁、就力寶商力寶中心咧，就本來叫做龐氏中心 （Bond Centre） 嘅，就係、澳洲富豪阿 Bond 阿龐氏咁樣嘅嚇。跟住阿 Bond Centre 就出咗事啦，所以嗰兩等樓。是極度邪惡的嘛，啊，真係阿 Bond Centre 起咗個 Bond， 阿 Bond 起咗個 Bond Centre， 佢就出咗事啦。跟住白富勤就買咗其中一檔，白富勤就出咗事啦。跟住力寶買咗一檔，力寶又出咗事啦。OK， 力寶已經基本上佢有啲收租物業，有啲嘢做，咁啊收收埋埋，有啲嘢做就係咁樣。閒時佢又會好似玩下啲財技，又好似無無聊聊咁啊撩下啲股價咁樣。其實呢只嘢就唔好買嘅。力寶中心即系 Bond Centre 咧，点讲咧？好特别嘅个设计，你知唔知 Bond Centre 力寶中心系点嘅先？ 好似六角形噶嘛？ 唔系，佢一栋嘢，但系中间咧一嚿嚿嘢突出嚟。 系啊，系啊，系啊。 知点解嘅？ 唔知。 你下次行过，你留意一下。 嗯。 佢嗰啲一嚿嚿嘢突出嚟咧，其实就一只树熊嚟嘅，树熊就是澳洲象征。佢就起一等楼咧，两等楼咧就几只树熊牌喺度嘅，好似系咁嘅意思嘅，系、澳洲帮谂，喂我澳洲系出名树熊嘛，佢冇理由起等楼似只袋鼠啊，大佬啊，吓咁啊，所以就摆只树熊喺度嘅，咁啊好鬼邪嘅嗰等楼，边个揸住个股，揸住嗰等楼个大股嘅话咧，实会坐监咁滞嘅，即系实会出事啊，即系破产出事咁滞，吓咁啊，力寶集团其实自从苏哈图钉咗之后。印尼出现排华之后，其实佢喺印尼嗰条水，我谂已经系俾人剁到七七八八嘅啦。因为印尼系一个极度贪污嘅国家。咁、你之前苏哈图有个提携咗一个好大嘅集团出嚟，坐拥住好多亿，又话咩首富，又话成。喂，咁苏哈图死咗，身上嗰、那个我梗系剁你啦，大佬啊，吓、咁所以力寶其实就冇咩特别嘢做。你谂下，力寶证券曾几何时都叫做有啲躲嘅， 系。 咁而家基本上力寶证券。都 我冇听过， 我唔提起都冇人记得啦。但佢有温嘅，力寶证券仲有温喺度，即系仲有营运嘅。 Okay. 但系就细得好紧要，所以呢啲公司其实好政治背景嘅，仲系东南亚政治背景嘅。咁、所以唔使研究咯，我唔会嘥时间去研究咯，所以我亦都唔想嬉笑嘥时间去研究呢只嘢。 有两种嗱，即系有两个地方嘅国家咧，我好怕佢。背后嗰、那个即系个公司背景嘅，一个头先提到就系印尼啦、第二个就系菲律宾， 咁梗系啦，呢啲、你真系， 即系你话泰国咧就还好少少嘅，老实讲， 嗱你谂下嗰阵时力寶嗰阵时系嚼咗，譬如系香港华人银行啊嗰啲咁样，所以成个力寶系咧，其实佢系喺银行业咧，喺印尼嘅银行业同埋香港银行业，尤其是印尼银行业咧，系做得几犀利嘅，咁你话做得好犀利系咪即系佢哋特？别有本事搞银行咧，亦都未必系，因为苏哈图家族成个银行业系俾佢搞咁滞啊。因为好简单，成个印尼牵涉个太大嘅利益集团，咁你一定要有个银行体系帮佢洗又好，咩乜鬼嘢都好噶嘛吓。咁啊呢啲嘢其实我唔会讲得太多，会因为会好有严重嘅生命危险吓，因为牵涉到有啲香港嘅人物，而啲人物就仲喺度，仲有好有影响力嘅。啊，咁就係我咁講就係話，所有股票其實牽涉到印尼嘅話咧，即係可免則免啦。咁當然你又話力寶集團下面好多公司，咁啊互相咁啊，你啊揸我，我啊揸你咁樣，咁啊會令到喺嗰個股價上面咧，對個 NAV 咧好似有個 discount， 即係佢揸咗嘅股，嗰只股升咗，但你嗰只咧就未升，咁、你會覺得咦嗰只升咗，我又揸住佢咁多股，咁我就應該升喎，好多呢啲 gimmick 喺度嘅，咁啊但係究竟個股價係咪咁順攤，一隻咁 inactive 嘅東西係咁順攤，或者喺嗰個 portfolio 裏面喺個業務上面咁 咁正嘅嘢，係咪個估計會咁反映到 NAV 嗰個 discount 呢？即係我好大疑問嘅啫。咁、所以我係從來唔敢掂嘅。咁至於你話講起即係呢啲咁嘅幫嘅話呢，即係我講下講下我發覺，唉，其實力保冇咩好講。咁都係講埋李明志啦，即係佢嗰邊都有人姓李，李文正又係姓李，李明志又係姓李嘅。李明志就係、馬來西亞嘅。咁大馬嘅古壇金手指。咁到最後當然就衰咗啦。就坐咗監，坐監啦。咁我冇記錯輕判咗一年嘅。都話曬咁大嘅年紀，幾多咁有錢，都坐一年都對佢非常之咁羞辱㗎啦。咁有幾樣嘢講嘅，真係嗱，唉，真係呢啲嘢真係好鬼死難講㗎，即係你知唔知啊？佢最 active 嘅時候咧，應該係87年嘅時候嘅。 哇！ 佢一日嘅時候咧，佢用咗一億嘅澳紙。嗱，佢係俾澳洲政府踢出嚟嘅。澳洲話佢。搞真冇幫襯，咁咪踢咗出嚟。跟住佢就喺香港嘅。佢係187年嘅時候用一億嘅澳紙咧，一次過咧就買咗灣仔嗰個嘅而家嘅皇悦酒店，即係以前嘅星平舞廳，買埋旺角聯合廣場同埋一笪告士打道嘅地皮。咁嗰陣時之後咧，砰一聲咧，平地一聲雷。哇，好犀利喎！有個即係新進嘅過江龍嘅。地產界嗰陣時仲係87年股災嗰啲咁嘅年份喎。 因為87年嘅時間呢，即係可以補充少少啦，等姚川回一回氣啦。87年嘅時間呢，當時四大亦都已經係差唔多穩定神腳喺度啦。四大地產商包括李嘉誠李氏啦、李兆基啦、郭氏兄弟啦，仲有係鄭月彤嗰邊啦，新世界啦 ，OK。另外呢，其實當時呢 ，OK， 87年嘅時期最火紅火綠係咩呢？點解話會咁多過江龍會大家會引起個注意呢？當時日本資金係一個好 hot topic 嘅市場問題嚟嘅。咁一聽到話日本資金，大家就會攏個頭埋去啦。咁所以返轉頭嘅就係話，當一有過江龍嘅時候，大家就會用日本資金係第一個 choice， 第二個 choice 就係其他嘅資金啦。咁所以即係點解會話咁平地一聲雷，就係咁解啦。係 啦，咁就嗱，跟住呢我慢慢講啦，即係比較重要啲嘅嘢呢，亦都比較 interesting 啲嘅嘢呢。咁啦，佢當時喺91年3月嘅時候呢，就發明咗一種叫做支票輪嘅嘢。咩叫做支票輪呢？其實又嗰個名字又我覺得改得又唔係好貼切嘅，叫支票輪。呢、這個做法係乜嘢呢？咁嗰陣時佢揸住聯合集團啦，咁配股，先舊後新配股，咁配咗億九幾萬咁樣啦，一億九千幾萬啦，呢個配股價同埋嗰啲折讓嗰啲嘢唔意義不大嘅。咁就配咗啦，咁手即係嗰個過程就係話咧，就聯合集團咧就向獨立第三者賣咗啲舊股先嘅。我唔知你咩知唔知咩叫先舊後新，即係我將我啲股票就買俾阿的你先，跟住咧我就再自己印翻股票俾自己咁樣。咁所以咧你就俾咗錢我，阿的你俾咗錢我一億九千八百萬。買我啲舊股，好啦，理論上咧，我要拎住呢一億九千八百萬咧，係印翻公仔紙俾翻我自己嘅，即新股就會出嚟啦，係啦。咁佢點樣嘅支票輪呢？佢就係用咧，即拎住阿的你俾我嗰嚿錢，佢同一日咧，佢就去一間叫做華南銀行，第一華南銀行嘅時候嘅銀行咧，我就開翻張 check 俾佢。即係阿的你俾咗啲錢我應該係印股票，但我冇印股票，我開咗張 check 落一間銀行叫第一華南銀行嗰度。咁依間第一華南銀行係咩銀行呢？其實第一華南銀行呢就是李明治私人嘅銀行嚟嘅。依間係一個嘅 Cook Island 註冊嘅銀行，即係李明治私人嘅一間嘢。即係話我拎咗阿的你嚿錢，我就開咗張支票俾我間私人銀行嗰度。OK， 咁跟住嗰間私人銀行嗰個對咗嗰張票之後，換咗錢之後咧，啲資金點樣流點樣走咧，就冇人知嘅，因為佢個註冊地 Cook Island 嗰間叫銀行啫，其實嗰間銀行係冇業務嘅，不過名字叫銀行嘅啫。咁冇任何嘢之後咧，冇做過任何嘢之後咧，咁就透過呢間銀行咧，就存下啲資金啊，貸下啲資金啊。跟住就轉返去李明治嘅手上面。跟住啲股票呢就辭咗印。 或者遲啲印， 嗯， 總之嚿錢就去咗嗰間 Cook Island 嘅銀行嗰度，佢，就唔知點解就走咗好大好啊幾廿百個圈之後翻咗去嗰度，跟住我啲股票就啊唔知點解又印咗出嚟啦，咁，就支票輪，即係話咧，對於李明治嚟講咧，佢有一個好著數嘅一個嘅時間嘅效應啦。阿迪，你買咗我啲股票，我啲股票估咗俾你啦。 嗯， 但係我啲股票幾時印翻俾自己咧？ 就係， 我又可以慢慢等。 係啦， 係啦。咁啊，就出現咗咁嘅嘢嘅，因為要查都有排查，因為 Cook Island。咁啊，引發咗一個咁嘅支票輪嘅咁嘅手法。咁嗰陣時已經係引起咗證監嘅一個嘅 關注、 留意㗎啦。咁啊，一定要挫爆佢㗎啦。咁挫。當然個故事嘅發展就好簡單，一錯就即爆啦，咁話係即係虛報資料啊啲咁嘅嘢，總之錯你就一定有原因嘅，咁亦都係審咗好耐啦，係佳寧案以外嘅 之後 嘅審得最耐嘅一單嘅呢啲咁嘅關於財經嘅 case 啦，咁啦亦都有啲小插曲嘅，佢判完刑之後呢，佢喺個犯人欄裏面呢係冇同屋企人傾偈嘅，冇講嘢嘅，即可能佢覺得我一年後出返嚟慢慢傾都得啦。咁反為佢將所有唔知乜嘢啦，因為佢判完之後呢，佢同其中一位莊姓莊嘅女士呢就咬下耳仔嘅，即係吩咐啲嘢，唔知吩咐咗啲咩啦。咁呢位姓莊嘅女士係乜嘢呢？就正正就係之前新人萬國嘅香港嘅 CEO 嚟嘅。一个靓女嚟嘅，好靓嘅，靓到不得了嘅，吓咁就即系你可以想象中呢位姓庄嘅有理由怀疑，即系佢系李明治嘅一个嘅打手啦，吓或者系一个证券行嘅一只手啦，即系呢啲我唔知讲唔讲得嘅，即系我真系唔知讲唔讲得。呢位庄小姐当然固然系会同可能有机会同呢位李明治先生系有啲亲密关系啦。 OK， 吓咁呢位庄女士亦都系有个女嘅，好靓嘅。咁亦都唔系我怀疑啦，好多人怀疑呢个女其实就系李明治嘅私生女。咁我亦都有理由相信呢个怀疑咧系好值得怀疑咯。好值得相信嘅一个怀疑啦，咁讲咁啊，总之好鬼复杂嘅中间嘅关系。嗱，咁嗰阵时，李明哲夹埋呢位庄女士咧，炒股喺财技上边咧，系确系有啲料到嘅。佢哋会点样炒法咧？佢哋最叻炒咩咧？就炒股票行嘅股嘅。股票行嘅股，咁嗰陣時嗰個年代股票行嘅股唔多㗎嘛，新人萬國其中一隻啦，譬如大福啦、時富啦， 時富仲有冇喎、 有嗰陣時有萬順啦，有幾隻啦，六七隻到啦，咁佢哋嘅炒法就係點樣呢？即係譬如我揸重貨新人萬國，我揸重貨新人萬國，但我係唔會炒新人萬國嘅，我係唔會升就炒升就新人萬國，因為瓜田李下，莊女士都係新人萬國嘅 CEO， 咁佢哋係成扎係唔會去掂新人萬國嘅股，但係佢哋會好神奇地炒起曬側邊嗰幾隻嘅，係全部炒起曬側邊嗰幾隻，因為側邊嗰幾隻你數飛嘅啫，其實數咩咧？數 turnover 個飛嘅啫，咦，你呢隻 turnover 大，我淨係收貨，我唔會炒起佢，因為我唔夠力炒起佢。另外嗰啲成交好細，都好似頭先講盈大咁樣，我炒得起佢，我就重點出擊炒另側邊嗰五隻，炒爆嗰五隻之後咧，就孜孜然然就好奇怪地咧。哇！各大傳媒就會講啦，哇！呢啲升咗啦，仲有隻落後喎、咁就乒乒乓乓嗰隻落後咧，就會衝得好快嘅。咁佢係最後嗰注咧，其實係贏呢一注嘅。佢哋個炒法就係咁樣嘅。咁至於你話，阿莊生同阿莊女士同阿李生嗰個嘅曖昧嘅關係咧，點解會話好值得懷疑呢個咁嘅曖昧嘅關係咧？大家都知道喺新人萬國裏邊咧。是唔可以讲李明治呢三个字嘅。 Okay. 是唔可以讲嘅。一讲即炒㗎啦。 Okay. 即係当然即係点解会咁敏感呢？咁你自己去 諗一諗啦，即係吓，即係有时候啲嘢崩口人际崩口管，你喺公司係咁讲嘅。咁所以其实即係我又呢样嘢我又唔怕讲啦，因为我喺返啲报纸里面搵得返嘅。咁李明治呢喺一行里面呢就有个朵嘅，就叫 Lemon Tea 嘅。叫 Lemon Tea, 李明治咁样嘅啫。点解呢？因为喺间公司里面啲人唔讲得李明治嘛，但又要讲嘅话咪讲 Lemon Tea 囉，就是代号嚟嘅，就係咁解嘅。咁李明治嗰系呢其实而家都仲喺度嘅，摆晒落去个仔嗰度㗎啦。经常都会有炒嘅，亦都有人喺 Facebook 问过我，喂嗰啲香港华人啊 ,655 啊，力宝华润啊，嗰啲咁嘅东西呢，炒唔炒得起价咁样。因为佢力宝华润呢，就嗰阵时佢諗住拍华润呢就做零售嘅。咁但华润呢发觉唔好对路呢，跟住就卖返晒啲股俾力宝。但力宝呢就继续用返华润个字，咁其实同华润冇关㗎啦，力宝华润。咁成日都炒一样嘢呢，就係话嗰啲折让嘅。即係去到佢个仔嗰代呢，但老豆嗰代呢就炒晒旁边嗰啲。唔会炒自己嗰隻。个仔呢就成日喺市场呢就放啲折让嘢落嚟嘅。哇！你睇下我只有个 cross holding， 我揸住嗰啲股，嗰啲股系咁升。我呢只咧 on valuation 咧，好大折让，你快啲炒啦。咁但系正如头先力宝咁讲，冇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嘅，有折让唔系大晒嘅。你只系 thin liquid 嘅，即系唔系咁 liquid 嘅股嘅话咧，冇人 hold 嘅话，或者你啲歌唱咗出嚟冇人听嘅话咧，你折让咪有折让咯，70% 折让咪70% 折让啦，唔会死嘅只股票，咁所以你谂下，成日都有人渗啲风出嚟，收不时 regular 你都有嘅，哇，嗰只有折让啊，咪炒嗰只啦。但系你可以炒啊，但你一下子炒得太急。或者一下子睇得太长嘅话呢，一坐喺度呢冇成交呢你就舐晒嘢㗎喇。咁所以呢啲咁嘅系呢，东南亚富豪系呢，炒呢啲咁嘅兼觅呢，真係我觉得真係极度要三思。如果唔系嘅话呢，真係瞓咗喺度呢，冇人可怜你㗎。力宝系呀，李明治系呀。你諗下，李明治其实呢几间公司， 系 呢几间公司好老实咁讲，系佢对下一代，佢啲仔，佢啲孙要嚟开饭嘅。所以你成日都会听个消息就，喂，佢会私有化嗰间公司，因为佢有好大嘅 discount， 禾秆冚珍珠，皆私有化咗佢啦。佢又从来都唔会，佢从来都会做呢个动作，但系从来都私有化唔到嘅。因为好明白就系，你有间上市公司喺度，我得闲抽下水，出下粮俾自己。我私有化咗之后，又拎钱出嚟，拎完钱出嚟，我将啲资产拍返俾自己，我咪要做嘢。咁所以呢啲咁嘅古仔，呢啲咁嘅兼觅呢，咪鬼炒啊。即係可免嘅咪側免囉，就係咁简单囉。咁所以呢，就有人话叫嬉笑讲力宝啊，有人问我，香港华人得唔得啊，咁样我都咁讲，我唔知佢得唔得，你鍾意你就嚟啦。 但我想问，而家即係去到而家呢一刻啦，仲有第一仲一定係仲有 easy number 喺度啦。第二可唔可以讲过，其实都已经系差唔多去到一个僵尸股嘅情况啦。 唉，你又好难讲喎，你僵尸即系始终话晒都系李明治才技高手。唉，你知唔知李明治点样坐监？ 唔知啊。 嗱，我唔讲佢嗰个罪，用咩罪错啦？系詹培忠督佢出嚟噶嘛？ 哦， 系詹培忠督佢出嚟噶嘛？因为即系买壳嗰啲咁嘅，之前嗰啲买壳嗰啲 click 加嘅，詹培忠督佢出嚟，咁啊就最后两个一齐踎啦，系咪？咁你谂下，你话僵尸？佢又好容易可以翻生，因为成个力宝系其实里面有好多嘢㗎。除咗地产之外，有百货、银行啊、证券啊、矿业啊、食品啊 ,click card 你噏得都有㗎。呢啲点解佢摆落去呢，咪摆一样嘢咪折下个股价一剂囉。咁嚟緊佢觉得咦冇咩人睇我喎，咁咪拎啲嘢出嚟囉，摆落去囉，新能源又得，环保又得，乜嘢都得。咁所以你话呢啲好唔好炒呢，有时好嘅，但你揸耐好冇呢就绝对唔得囉，就咁解咋嘛。 明白。 係啦。咁啦，今日讲完两单骑呢嘢啦，唔好掂啦。咁就会 break 两个礼拜，过埋网聚之后返嚟再见。 係啦。 Okay? 咁就当然啦，就网聚嗰度其实都正如上个礼拜嗰个讲法啦，就係、是嗯、28号网聚啦，咁然之后之前去到应该22 2號到嘅時間呢，我哋就會再即係候補嘅朋友呢，我哋就會再通知究竟有冇人會喺上面度退出咗，咁所以我哋就會到時會再通知嘅。咁 我要澄清一樣嘢， 係 我唔知大師會唔會澄清，我會澄清一樣嘢，就係、是、我哋收你300蚊係冇錢賺嘅。 呢個必須要講嘅， 係啦， 係啦，因為 即係唔好以為哇喺咁莫財啊，喺稻香啫噃，你估稻香平啊？ 嗯， 大佬稻香唔平噶，雖然用嗰啲油唔平噶，咁所以收300蚊咧，其實係冇賺你哋錢嘅，即係唔好話哇咁莫財啊大師嚇、直稻香都收300蚊去執啲尾。執啲零頭啊，冇咁 cheap 嘅，頂即係唔好咁諗啊！因為有報紙咁講，講下大師 啊，呢個要幫大師澄清翻嘅。第一樣嘢 ，OK， 應該咁樣講，搞咧就係負責 Vega 搞嘅 ，OK， 所有嗰、那個個 係啦，即係如果300蚊有賺咧，係 Vega 代嘅，唔關我事。 就收益係撥翻到 Vega 度嘅 ，OK， 賺同蝕咧都係歸翻 Vega 所有。咁第二樣嘢就係咩啦？定呢個價某程度上嘅原因啦，錢就冇乜點樣賺㗎啦，大家都識計數，其實一圍就3600嘅啫，講完㗎啦 ，OK， 咁就所以就當日啦，酒水嗰度即係盡量慳得就慳啦，因為都幾問嘅其實條數，咁啊唔係人哋收即係1000-2000蚊位食餐飯去聽人哋講嘅嗰啲，係啦， 總之嗱5:09你哋好準時。因为6:00我哋 sharp 开始嘅、你迟咗你就自己 识随穿变 吓，系啦，你就自五啦、总之就到时见、，OK 吓、咁啊，到时大家有问题就问，冇问题就食完就撇 ，OK、 好啊，就咁话啦， 再见， 咁啊廿包见，拜拜。 我哋咁辛苦，擒高擒低靠腰力，靠脚力。调好身体， 哎呀哎呀，好痛啊！唉，都市人翻工放工，手机上网睇电脑，去咪录音，泥浆摔角，唉，搞到腰酸膊痛啊！最紧要揾推拿按摩整只保健工作坊啦，改善痛症失眠，减轻50斤，坐骨神经周身痛。地址喺九龙深水埗鸭寮街117号3楼，联络电话2787-9818或者系9630-6701揾陈小姐啦。 搓得多，伤气力，消耗一定要补充。 男人条腰真系好紧要噶。 咦？咪讲少。